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卓然兄嘉文，我哋咧今晚同大家讲香港嘅城市规划咧，嗱，我谂就可以真系翻去喺规划嗰个部分多一啲啦。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咧，同埋再上之前咧，都讲咗好多系一啲嘅风格嘅建筑啦，又或者系关于交通嘅发展啦。咁而我哋咧，即系跟翻个历史嘅时序去讲翻香港成个嘅城市发展咧。中間有一個嘅地方可以話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嚟嘅，咁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啊，當然啦，香港亦都係不能夠幸免啊，亦都經歷咗好多嘅戰亂啦。咁我哋不如首先都講下戰爭對於香港嘅一啲嘅影響先啦。 嗱，依個話題一係一講開戰咧，可能咧就乜嘢都唔使講啊，建築規劃嗰啲都淨係講戰爭啊、二戰影響咧，都可能係幾集嘅內容。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好簡略咁去講解啦。咁我哋話二戰第一樣嘢咧，就係對於世界嗰個格局嘅重新洗牌啦，同埋重新規劃啦。咁喺宏觀裏面嘅第一個最大嘅一個局面咧，就係英國咧喺東亞嘅一啲殖民地體系嘅漸漸嘅解體啊，即係話咧佢必須要主動咁放棄好多嘅殖民地嘅事務啦。咁呢個係有主動嘅部分啦，有被動嘅部分，受到國際嘅壓力，佢嘅軍事力量亦都不足以咁去再做啦，設為第一。咁啊，所以你會發覺東南亞裏面好多譬如馬來西亞、印度啊，唔同嘅地方都漸次係有獨立嘅情況。咁有主動有被動啦，咁但係呢度不能夠討論啦。此為第一，第二咧就係喺所謂嘅依個嘅共產主義嘅擴張啦，同埋依個冷戰格局嘅背景底下咧，即係世界咧個局面咧分成咗兩邊嘅。咁就係話即係以蘇聯啦、中國為首嘅即係共產主義陣營啦，同埋以英美啦，同埋其他西方世界代表嘅一個嘅即係嘅所謂嘅自由嘅一個體系嘅陣營咧，係一個對立嘅。咁所以好多喺戰前嘅一啲嘅盟友，譬如話蘇聯啦、中國同美國應該係盟友啦，同一個同盟國就是、對抗呢個軸心國德國同埋日本，咁但戰後咧已經係洗牌嘅，咁所以咧依一個嘅急劇嘅政治局面變化咧，對於香港依一個以貿易為核心嘅一個嘅城市咧係好大影響，就係第二。咁第三咧就要講嘅咧就係、是、可能香港嘅問題啦。咁香港喺日治或者日佔時期咧，就3年8個月嘅時候咧，其實日軍嘅敗仗呈現得好早嘅。咁其實英軍咧一直已經諗住咧就重新奪回香港噶啦。咁咧喺當時嘅其實駐港嘅好多嘅人員裏面咧，最高咧就係今日嘅政務司司長嘅位置嘅人啦。咁佢咧就佢哋全個團隊咧就全部捉曬喺赤柱嘅集中營嘅，就係今日赤柱監獄嘅位置啦。咁集中營嗰度咧就被日軍困住。咁佢哋好早咧已經不斷咁同英國嘅倫敦政府咧就溝通點樣去收翻香港。咁所以喺日軍正式投降嘅前後呢啲日子咧，其實佢已經收到通知話佢哋會投降。咁我哋好快咁出翻中環咧，成立一個即係新嘅港府嘅政府嘅。咁而國民黨咧，或者當時嘅中華民國咧，其實好希望收翻香港。咁佢就派張發揮咧，就收翻成個華南嘅所有地方，咁接受日軍投降。咁但係咧，亦都係深圳邊界度咧就停咗，就唔敢再入翻嚟。咁喺呢一個兩邊鬥快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英軍係先嘅。咁當然佢哋之間有好多複雜嘅協商啦，同阿羅斯福啊、丘吉爾都有好多複雜嘅協商。咁但係蒋介石嘅努力系唔成功嘅，咁所以收回香港咧系都唔成功嘅当时，咁所以英国嘅管治系继续。咁咧50年代第三个好大嘅一个局面，可能同我哋今日讲嘅有关咧，就系50年代爆发嘅韩战。咁韩战呢个爆发咧，就代表住咧即系几方嘅力量正式抹面嘅，咁就系以即系中国啦，同埋今日嘅朝鲜同埋北韩，同埋以南韩同埋呢个嘅美国啦为首嘅两边嘅阵营咧嘅一次嘅我哋话叫做嘅代理人战争。咁喺咁嘅局面之下咧，香港面对一个第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要对中国咧有一个全面嘅贸易禁运嘅。咁当然个贸易禁运嘅全面咧有个问号嘅，因为中间有好多隐晦嘅位系收缩咗，咁亦都有好多走私喺中间就发生过。咁但系点都好咧，呢个嘅战后局面咧，对住香港嚟讲咧，系一个非常残酷嘅状况，因为贸易基本上系停摆嘅。咁呢个系一个战后基本嘅格局，香港。 咁对于成个城市嚟讲，其实战争当然会造成好多嘅人命嘅伤亡啦，或者系对于成个城市面貌嘅摧残啦。咁呢方面可能喺我哋话点样喺大战之后再重新建立翻呢个城市都系好重要。咁有过咁样嘅一次，我哋话系契机啦。咁佢哋有冇一啲嘅方法或者一啲嘅政策系谂住城市应该点样去重新规划过咧？ 嗱，咁战后咧，即系香港政府攞翻即系香港嘅管治权之后咧，其实好快咧，佢就需要即系为到香港嘅战后重建咧，就作出一啲即系规划嘅决定嘅。咁喺嗰阵时候咧，即系政府咧，其实咧就得到咧英国嘅殖民地发展及福利基金咧嘅一笔拨款嘅，有100万元咧系俾佢哋咧即系作战后发展计划嘅一个即系预算嘅。嗱，咁当时香港政府咧佢就邀请咗咧英国嘅一个即系规划专家咧嚟到香港去帮佢哋咧做一个专家报告嘅。嗱，呢位专家咧就系英国咧即系规划界咧都即系非常之有名嘅 Sir Patrick Abercrombie， 佢咧嚟到香港咧佢就即系为香港咧战后嘅发展咧作咗一个专家报告。这个报告咧就叫做初步规划报告书，但系咧通常咧我哋都会称佢做阿帕康比报告嘅。 咁佢嘅报告入面系讲咗啲咩嘅咧？其实 嗱，呢个报告书咧，其实就为到香港咧战后嘅发展咧定咗一个咧提议嘅。嗱，咁呢位专家咧，其实佢都头先讲嘅，即系其实佢喺英国咧嘅规划界咧都有头有面嘅，因为咧佢喺战后咧其实帮英国不同嘅地方咧都做咗好多呢啲咁嘅规划建议嘅。嗱，最重要嘅就系佢做咗即系伦敦嘅1944年嘅规划建议啦 ，Greater London Plan， 亦都为到 Bath 啊同埋 Edinburgh 啦都做咗一啲嘅规划建议。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港府都系即系请咗个专家嚟到香港嘅。 我哋听点解会有个咁嘅规划咧？即系我从历史嘅角度去谂咧，即系听完卡文讲嘅一部分，我会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嘅，就系、是、我哋话战后嘅时候咧，即系我咪讲到即系英国对香港嘅管治咧系中意争翻翻嚟啦，即系都同埋对受到殖民地好大压力。咁我哋话我哋从历史研究讲咧，喺二战之后咧，成个对殖民地嘅管治嘅方法咧，成个英国有个大嘅一个转向嘅。我哋话之前我哋成日都讲规划嘅时候就点样卖地啊，话营运军费啊，贸重贸易啊咁样。咁但系我哋话战后咧，因为系得来不易啊，同埋咧，即系你输咗俾日本人，你凭什么要管香港咧？咁或者凭什么管成个东南亚好多嘅殖民地？咁所以佢哋开始变咧，要睇下系咪因为要更加好咁去做一个善治啊，即系话佢唔再系以前嘅啊，我哋只要维持个局面咧就算啦，或者压得住场就算，而系变咗可能要更加好咁去谂下嗰度嘅人要啲乜嘢。咁我哋话呢一个嘅大嘅转向咧，一直咁延伸落去，直到即系1997年殖民地终结嘅。咁呢个可能系即系点解可能我哋都要喺亚洲做翻啲报告或者点样改善嗰个原因。 其实呢个战后嘅重建规划咧，其实喺欧洲咧，真系一个好紧要嘅题目嚟嘅。几乎咧，即系二次大战未完之前咧，即系当地嘅学者啊、规划师啊、建筑师，其实已经系即系好多喺唔同嘅欧洲嘅地方都已经有呢啲咁嘅讨论啦。就系究竟打完仗之后，我哋成个欧洲大陆应该点样发展？咁呢样嘢亦都带到去即系英国嘅殖民地啦。我哋都要倾翻即系香港究竟战后咧应该点样发展？而点解香港政府会请个专家咧？我谂好大嘅原因咧就系话，香港本土咧其實係冇規劃嘅人才嘅，嗱，因為規劃咧本身係一個非常之現代嘅概念嚟嘅，根本上咧好多大學咧其實根本就未有城市規劃呢一科嘅，咁香港就更加冇啦。而且咧喺香港政府嗰、那個架構裏邊咧，香港嘅即係公務嘅工程咧都係由公務局負責嘅，而公務局當時咧係分咗好多嘅唔同嘅 office 嘅，咁譬如我哋即係之前成日講啦，即係負責建築設計嘅就係建築署啦，即係 architecture office。咁但係咧喺個公務局嘅架构里边咧，其实就冇人负责城市规划嘅。咁就喺呢个即系专家阿伯康比嚟香港，即系1947年嚟到香港之前嗰两个月咧，政府咧先喺公务局入边咧去成立咧呢个即系规划部门嘅。而呢个规划部门咧都系得好少人，可能得几个即系规划师，亦都系即系喺英国请翻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当时香港其实系冇一个规划嘅人才，咁啊好依靠咧呢个专家咧去带俾即系香港一啲嘅新嘅建议嘅。 咁可以话系阿伯康比系即系成个香港历史入面第一个系为呢个城市做一个城市规划嘅人。 嗱，应该话咧，城市不嬲发展嘅时候都有不同嘅规划嘅概念。譬如我哋之前提到嘅花园城市都系一个规划嘅概念。咁但系我谂阿伯康比呢个报告咧，就系一个第一个咧全面性将成个香港去睇一次过咁去睇嘅规划报告。嗱，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我哋好多学者去睇翻呢个报告咧，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嗱，有啲人就会觉得，诶，呢个都系即系一个好简单嘅报告，因为份报告书其实好薄 嘅，得廿几版嘅啫。而家大家即系喺网上其实都揾到嘅呢个叫做即系初步规划报告书。而且咧，亦都有好多人咧认为咧，即系阿伯康比其实嚟到香港都系考察咗一个月咁啊，写份报告书，咁可能都系即系佢其实未必好熟知香港嘅情况。咁但系如果我哋细心睇翻入边里边嘅内容咧，你又会发觉当时咧好似觉得佢写一份报告书出嚟，政府都好似冇跟到。咁但系咧，你去到60年代、70年代，慢慢政府做嘅举动咧，你又会见到其实好多个源头嗰个谂法咧，其实都喺呢份报告书里边有触及到嘅。 咁我哋又不如睇一睇呢一个阿伯康比报告书入面有提到啲咩嘅内容啦，佢都有带出到当时香港面对嘅啲嘅问题嘅，最重要可能係包括地理上面啦，地又比较少啦，咁同埋人口上面啦，可能因为打完仗之后个人口个问题都係我諗除咗香港话成个世界都会面对住一个问题，咁所以要解决呢啲问题，佢系咪都有提出到一啲嘅建议？ 其實呢份報告書最主要指出，即係香港就係兩個好大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市區嘅地咧非常少。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咧人口咧似乎係冇限制咁樣增長嘅。喺當時佢嚟到即係1947年嚟到香港，佢見到嘅情況咧就話人口好似越嚟越多，密度越嚟越高。似乎咧香港政府係冇一個控制呢個人口增長嘅方法嘅。 因为我第一时间諗呢就係打完仗之后通常係人口係比较缺乏一啲㗎嘛。咁所以嗰个劳动力係宁愿係多啲人口嚟到，咁我先可以增加个劳动力啊。咁所以喂，大家如果真係冇限制，即係不断咁样入嚟我哋嘅城市度，咪可以帮到个城市去复兴啦。唔係应该用一个咁样嘅念法。 理论上就係㗎，即係如果呢人口多嘅话呢就会即係劳动力增加啦。但係呢个报告书亦都指出就係话呢个就係个情况呢，喺香港就唔係㗎。因为呢香港有限制嘅土地。香港有限制的土地。 Okay. 我哋不嬲都即係历史上都係用填海呢个方法嘅，但係佢亦都指出呢，因为香港呢始终个地位呢係一个转口港，所以维多利亚港嘅地位係好紧要嘅。以至呢维港嘅其实嘅填海呢你唔能够再无限咁填落去。其实佢甚至係唔建议呢喺维港嘅即係靠港岛嗰边呢再有填海工程嘅，就算係都係好小規模嘅。因为佢觉得个维港对于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其实好紧要的。咁喺土地有限制嘅情况之下，人口不断增加就导致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我们说即可能规划里面想的除了是摆满啲人，我哋可能香港人最中意谂摆满啲人咯。咁但可能一个好嘅规划咧，都要谂下交通啊、贸易啊各方面嘅一啲嘅问题。咁但系我哋话香港喺战后其中一个面对嘅好大嘅问题咧，始终都系人口嘅压力嘅问题。咁人口来源系点咧？可能都要讲下即系嗰个嘅边境嗰个情况。咁我哋话一直喺之前咁多集嘅建筑二里边咧，其实啲人口嘅流动咧，基本上冇限制。我哋嗰阵时都话咧，你可以沿住条九江铁路嘅路轨咧，行翻去光明嘅祖国建设咁。亦都係好多當時50年代電影嘅主題，事實上的確係咁嘅。我自己做其中一個研究係做50年代嘅一啲作家嘅研究啦。譬如我舉一個例，即係當時1950年8月嘅時候咧，就有一位作家叫曹醉人咧，就喺上海一直嚟香港嘅。咁佢嘅情況就係由上海咧搭火車咧一直咧就去到深圳，咁其實應該係搭呢個九江鐵路過嚟嘅。咁中間咧就喺深圳落車要過關嘅。咁過咗關之後咧，就搭到去尖沙咀，然後尖沙咀碼頭落車。咁然後咧，佢就喺樂士佛台就揾咗佢嘅居所嘅。咁樂士佛台就係今日酒吧嘅地方啦。咁但以前係曾經一啲嘅宿舍嚟嘅。咁宿舍破舊咗之後，就變咗一啲嘅妓女聚集嘅地方。咁當時佢就住喺嗰啲嘅板間房入邊。咁不過代表啲咩咧？就你會見到佢個流動係怎行過嚟嘅。但係咧，事實上咧又嘅情況又比我哋正話講嘅咧更加複雜啲嘅。咁我哋話咧喺1949年之後咧，即係簡單講咧，就英國對於已經共產咗嘅中國大陸咧就有啲戒心啦。咁而中國咧亦都有一個面對咁嘅問題，就是、可能好多人咧就要走離開共產主義，因為恐懼共產黨啦。即係當時好多嘅尤其係國民黨有關係嘅人。咁喺咁嘅背景之下，你會見到咧1949年到1953年咧，其實咧兩邊咧都開始有啲嘅變化喺度做緊嘅。咁我哋話1950年8月咧，譬如曹俊仁嗰個過關嘅時候咧，喺大陸過關嘅，而即係大陸已經有啲關口係要過去啦。1949年至1953年咧，政府亦都喺邊境嘅地方咧起咗一啲嘅碉堡咧，去做一啲嘅防衛同埋走私嘅工作。咁就簡單講就係防止一啲共產黨員滲透嚟香港嘅。但係嗰陣時咧，只要你過到嚟咧，都冇問題嘅，即係冇一個身份嘅一部分。咁我哋話49年有第一代嘅身份證㗎啦，1949年，但係其實都唔係啲真係好成功嘅一啲嘅被能夠被推行嘅啲東西嚟嘅。咁一代一代嘅身份證先至會有今日咁嘅面貌啦。咁你會見到嗰個情況就係、中國嘅關卡同即係邊境嘅關卡咧，其實係 係開始係鎖上咗，就1951年嘅6月開始。50年開始呢就貿易禁運啦，韓戰貿易禁運之外都講到。但係1951年嘅5月開始呢就有新嘅法例呢就加強禁運嘅。所以話呢1951年5月同1951年6月呢其實就係嗰個英國政府意識到呢就係嗰個嘅邊境出現嚴重嘅問題，佢哋決定呢要鎖關。咁而大陸嗰邊呢亦都認為呢個嘅人口嘅外流需要嚴重，咁亦都要鎖住邊境。咁由51年開始呢其實一直呢唔係唔過得境嘅，一直去到1958年呢都仲可以出入境，去到百花齊放所謂嘅時代反右之前仲得嘅。之後呢5859之後呢好似就非常之少能夠出入境啦，即係返大陸或者過嚟都少。咁然後一直要去到文革之後中國政府意識到要變啦，咁就用中國旅行社嘅方式重新開放，不如邀請啲人入嚟，咁然後慢慢先會見到今日咩回鄉證啊嗰啲嘅格局先出嚟。咁所以有漫長嘅時候呢其實邊防係禁閉嘅。咁但係邊防禁閉嘅想像就話係咪入唔到呢，其實相反呢就係有極大量嘅人呢係偷渡嚟香港嘅。咁呢個呢其實係一個香港一個事實嚟嘅，一個難民嘅事實。咁我哋話49年面對嘅最大嘅問題就係一個難民潮。咁佢嘅被稱呼係難民潮啦，咁佢就係走難而嚟嘅。咁可能係恐懼共產黨啦，可能係冇啖好食啦，可能係生活嘅大嘅變化而嚟。我哋唔知，咁但係不斷咁由大陸嚟香港呢係由50年代初一直延伸到 around 去到80年代中後，其實都係非常嚴重嘅香港一個問題。咁大家都想像要食要住要屙要娶老婆要有小朋友。咁呢啲種種嘅社會嘅需求呢其實都係香港政府要承擔。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系啦，咁所以喺阿伯康比咧，佢嚟到香港考察嘅时候就1947年啦。咁佢做呢个报告书就1948年啦。其实佢当时已经见到香港好多人，但系咧、当时因为即系其实佢亦都预计唔到即系国民党会打输噶嘛。咁所以更加冇遇到，其实原来香港嘅人口咧喺之后嗰几年咧系增长得更加犀利。嗱，咁以至佢嘅报告书咧，其实佢用咗好多篇幅咧去讲人口同埋密度嘅。不过咧，即系之后其实大家而家睇翻咧，就觉得佢系严重咧。低估咗香港嘅人口嘅增长嘅， 系啊，我哋话1961年咧已经去到300万人口啦。咁我哋话3008个月嘅时候最低咧就系低过100万可以。咁你谂下，由4945年去到60几年，即系差唔多三倍有多，系啊，三倍有多。咁点搞咧？咁呢个的确系一个严重嘅社会问题。 系啊，喺阿伯康比嗰个报告书里边咧，佢当时即系1947年咧，佢就预计香港现时嘅人口咧就大约咧系150万啊。咁之后头先阿徐远都讲啦，其实3008月个月嗰时得100万嘅啫嘛，已经加咗五 够90几啊，即系冇好明确嘅人口统计。 系啦系啦，咁即系已经加咗50%，其实已经即系增幅好大。咁但系佢当时嘅预计咧，佢就认为咧成个香港咧系可以咧栽到咧200万人嘅，咁啊同我哋現實咧見到60年代已經去到300几万，60年代尾去到400万呢個情況咧，其實而家睇翻咧就好似嚴重低估。嗱，點解佢會預計係200万人咧？即係佢嘅諗法咧就唔係計有幾多人會湧嚟香港，佢反而係調轉去諗香港咧其實可以承載到幾多人。嗱，當時現有嘅人口咧係85万，佢就認為咧九龍咧係可以有地方發展咧係栽多50万嘅。佢喺呢個報告書裏面呢有一樣嘢呢就同港府嘅睇法呢好似好唔同嘅，就係佢喺報告書裏面呢並冇建議呢發展新界嘅。嗱，大政府呢其實喺戰前呢已經有發展新界呢個諗法，喺政府呢喺30年代呢已經有一啲對房屋啊密度嘅研究嘅。咁當時即係政府自己嘅專家研究嘅結果呢都係認為我哋都一定要發展新界，喺新界呢擴展新市鎮呢啲咁樣嘅諗法呢先至能夠呢應付香港個人口增長或者疏導而家過於高嘅人口密度。咁但系咧，阿伯康比佢就另外一个睇法嘅，佢认为香港嘅发展嚟讲咧，香港岛咧应该系个商业中心，即系当然亦都有住人啦。但系九龙咧就应该系工业地带嚟嘅，亦都系即系住宅区啦。新界咧，佢反而觉得新界系应该留翻嚟咧，系做农业啦，同埋休憩嘅场所嘅。咁所以其实佢冇谂过咧去发展新界，咁所以佢就将城市嗰个市区范围咧就规限咗系港岛同埋九龙，而喺呢两个地方咧，佢认为系佢最多咧系再200万人嘅。 系啊，我哋话即系留低一啲嘅农地咧，其实喺 好多地方嘅規劃裏面都係必須要嘅。咁即係譬如話日本嘅規劃經驗啦，係嘛？日本你會發覺好多嘅地方佢知道要求咧要做到大米嘅自給自足啦。即係當然而家都有多好多輸入啦。咁但係佢哋嘅目標就係希望，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咧，就你要有自給自足。咁啊，啱啱我哋話即係啱啱先打完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每一個人都認為要自給自足咧，其實好合理嘅。咁所以佢留低一個廣闊嘅新界土地嚟，可能做耕種啊咁樣，同埋人口如果超過某一個數額就搞唔掂啊。咁呢啲觀念可能而家嚟睇咧，都係啲好寶貴嘅經驗。我尤其喜歡卡文你仲係講嘅樣嘢，就係香港係應該諗有幾多人入嚟就要搞掂佢啊，定係我哋應該要有一個能夠被理性嘅人口上限係啦，即係幾多其實係夠咧？即係其實好簡單，調翻轉諗就係、是我哋耕一塊田，究竟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嘅？我話一萬就一萬，二萬就二萬，定係其實土地有佢嘅承受力嘅咧？咁呢一點可能係即係 Abercrombie 嘅規劃嘅經驗裏邊，可能今日香港都要諗嘅嘢。 咁而阿伯康比咧，佢喺個報告入面都有提出到，就係話人口個問題啦。咁佢有冇講到話我哋應該點樣去發展香港或者係九龍方面去承受住嗰陣時佢所見到嘅人口密集嘅問題咧？ 佢預計咧就話香港有150萬人咧就會可以增長到200萬啦，200萬就係個上限啦，就係我哋可以發展嘅人口嗰個上限。咁佢亦都咧即係其實喺報告書裏邊咧提出話點樣去揾地方咧去栽多呢50萬人嘅。係咁其實佢就主要咧就集中喺九龍，咁佢亦都咧 identify 咗咧一啲嘅地方咧可以喺九龍裏邊咧再發展，咁啊栽多呢50萬人嘅。嗱，譬如佢喺報告書裏邊咧，覺得譬如何文田山啦、九龍仔以東啦、九龍塘以西啦、青山道啦，同埋咧幾個咧填海計劃喺紅磡啦、葵涌嘅醉酒灣啦，同埋荃灣嘅。嗱，咁佢覺得呢啲嘅地方，特別係嗰三個新嘅填海區咧，其實係可以咧栽多呢50萬人嘅。 咁但係咧，就算發展咗都好啦，咁啊後面咧都發現原來人口咧就比佢哋所想嘅就增加得更加多啦。咁但係呢個我諗就後話啦。咁我哋之後咧可能就會見到香港會面對住其他嘅問題。咁啊當然啦，喺呢一份嘅報告書當中咧，亦都有帶出咗其他嘅一啲嘅重點嘅。咁呢啲咧留翻我哋下一節啊，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去詳細去傾一傾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首先咧，我哋就同大家讲紧啊，香港喺面对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那个规划嘅状况啊，面对住嘅问题就包括咧地就少啦，同埋人口咧就无限制地咁从中国咧就不断咁迁入啦。咁而咧，当然喺规划嘅角度嚟睇咧，呢啲都系一啲需要解决嘅问题。咁就算系今日咧，我哋面对住都系啦，香港嘅人口嘅密度咧，都系大家好关注嘅一个问题。大家住嘅地方够唔够啊？我究竟应该有几多嘅生活空间啊？咁而咧喺当年啊，即系喺1948年嘅阿伯康比报告入面咧，都有提出到关于一啲人口密度嘅一啲调查。 係啊，我哋即係上一節講咗話，佢預計咧人口咧就會由150萬加到200萬啦。咁、多出嚟嗰50萬咧，佢就本來咧就係諗住即係我哋喺九龍可以栽到呢50萬人嘅，特別係我哋喺九龍有啲填海計劃。咁但係咧，除咗講人口增長呢樣嘢咧，佢都顧慮到咧現有嘅人口嘅。佢認為咧現有喺香港嘅人口咧，其實個密度咧係過高嘅。咁佢亦都諗出一啲嘅方法咧，希望去解決呢個密度過高嘅問題。喺佢嘅研究裏面咧，佢發現咧香港嘅即係城市密度咧最高咧，有啲地方咧去達到咧1英畝咧有成2000人嘅喎。咁就算冇去到2000人咧，有好多地方喺港島咧，其實都去到咧即係1英畝咧有1000多人嘅。嗱，最高密度嘅地區咧，其實咧就係介乎軒尼斯道同埋告士打道之間啊。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佢點樣去揾到呢個資料出嚟，即係佢睇到喺軒尼斯道同告士打道之間咧個人口密度咧係去到成2000人，即係1英畝。咁其他港島地區好多都去到1000多人，1英畝。 1英畝即係大概幾？ 多到咧？那個概念大家未必太清楚。 係啊，一英畝咧就大概係即係43,560平方尺。即係話咧，喺40,000多平方尺裏面咧，我哋最高密度係住咗2,000人嘅。 咁啱啱咁計法咧，咁一英畝即係43,560平方尺，就住2,000人，咁每人就會得翻21.78平方尺嘅啫。 嗱，21尺咧睇落去好似好多啦，但其實你冇諗過咧，就係話喺一英畝裏面咧，唔係成個一英畝都住曬人噶嘛，因為我哋有道路啊，有公共空間啊呢啲。 咁咪仲少啲添？ 其實係每個人嘅面積其實好少。 系，咁但系咪都谂到可能一笪地咁，地上面可能系起楼，楼可能有几层咁样计落，可能都唔算少啊？会唔会可以咁样计啊？ 用今日嘅观点就唔少噶啦，40,000尺就即系3,700米，3,700米即系3.7公里啦，3.7公里平方、哦，咁住2,000人点止啊？系嘛？即系而家可能都 今日嘅密度就唔止添， 绝对唔止噶啦。咁但系你当时计3-4层平方，咁同埋大家几多嘅经验就系卫生嘅问题啦、疫症嘅问题啦，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咁都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嘅。 咁但系阿伯康比咧就反而问一样嘢，就系话究竟乜嘢密度先系最适合香港咧？即系如果我哋见到话2,000人系好高嘅，或者其他地方都1,000几噶啦，咁幾多先至係適合香港呢？佢就做咗一個計算嘅。嗱，佢當時嘅諗法咧就係話，當時每一個香港嘅家庭咧，大約有7個人，係可能阿爸阿媽、祖父母、仔女咁，加埋咧就有7個人。佢就覺得咧一個合適嘅人均面積咧，其實每人起碼要有45平方尺嘅。咁就同頭先你講21平方尺咧， 差倍到啦， 係啦，兩倍多啲啦，係啦，多啲啦，45平方尺啦。嗱，咁樣計出嚟，即係話一個雙人家庭起碼咧要住315平方尺嘅家庭嘅單位。咁嗱，睇落去其實都唔係大喎，哇，300几尺， 7個人、 啊、都已經即係7個人住啦。咁佢就睇到咧，香港嘅樓咧，每棟樓咧，大約如果我哋當每棟樓可以住到3户啦，3個家庭啦。而喺一英畝裏面咧，喺香港嘅建築密度咧，大約咧可以擺到24棟樓。咁佢計咗出嚟咧，就話咧，其實每英畝咧應該大約咧就可以住504人。around 500人到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每人有45平方尺呢樣嘢啦。 咁但係去到喂佢嗰個報告已經講緊2,000人啦。咁但係佢個建議其實係住504人，咁都係一個爭4倍嘅數字喎。 爭好多㗎，但係佢喺報告裏面強調咧，其實500人咧已經係好高嘅一個數字啦。 非常高，當時會唔會比起譬如歐洲或者其他地方呢個數字係？系咪已經高好多嘅咧？ 比歐洲當然高好多啦，甚至佢自己咧，亦都有個即係喺個報告專登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咧，頭先我哋都講過，佢亦都為到倫敦咧戰後發展咧做咗一個報告。咁佢就認為咧，倫敦某啲地方咧可以住到每英畝200人。而當佢提出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大受抨擊，啲人就話佢哇，你預計200人咁多， 已經算多啦， 已經算多，但其實喺香港咧係住緊成2,000人嘅。 係啊，都可能佢哋都明白咧，就亞洲人其中一個特性就係中意住埋一齊嘅，尤其係華人社會咧，真係可以住得好逼嘅。即係佢哋比較喜歡住得逼啲，咁就算去到2019年今日啦，譬如我哋知道印度啊好多地方其實都好鍾意再住埋一齊，咁你會發覺我哋屋企入邊住東湧，發覺啊好多嘅印度屋企佢可以一間屋咧住到好多好多好多個人喺裏邊，即係嗰啲人可以出出入入嘅時候10几个人喺裏邊。 係咪真係鍾意先？因為 鍾意㗎， 你個地係啲問題，即係邊個唔鍾意住大屋啫？只不過佢哋又要住埋一齊，地方又唔夠，又要諗個錢嘅問題先。 生活習慣又真係有唔同都唔定。 唔係我諗咧，即係。有啲民族咧係中意一個家庭咧係住埋一齊嘅，但係同時咧，即係如果住埋一齊都可以住好大噶嘛，嗰個錢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嗱，不過阿伯康比佢計咗條數出嚟啦，佢就話即係適合香港嗰個密度咧，就應該就係每英畝大約500人嘅。嗱，咁如果咁講嘅話咧，就香港咧就嚴重高出呢個密度。 係 嗱，咁佢計咗條數出嚟咧，就話如果個理想嘅密度咧就係每英畝500人嘅話咧。咁成個香港九龍呢其實而家呢就即係嚴重咁高出呢個密度。如果我哋要達返到呢個密度呢，我哋要喺香港島呢其實係移走15万人，喺九龍呢移走大約3万人呢，夾埋18万人呢，我哋先至可以去到呢個密度。 係移走就移走去邊，移走去新界，但係佢頭先先話即係冇打算發展新界啦，咁就係佢所講一啲新發展嘅地區啦，係咪？ 嗱，其實佢有一個即係諗法嘅，佢就認為咧，我哋可以發展北角嘅半山嘅向山發展。咁北角半山咧，其實可以大約容納到咧80,000人嘅。佢認為呢80,000人咧，其實可以栽翻咧港島東區咧過多嘅人口嘅，譬如喺太古船澳啊嗰邊咧工作嘅人口咧，其實可以搬翻啲過去北角嘅半山嗰度。咁呢度可以搞掂80,000人啦，佢覺得。另外咧就係佢認為咧喺九龍咧可以開發一個新市鎮，而呢個新市鎮咧應該可以栽多100,000人嘅。嗱，佢冇好清楚去講。讲呢个系边度嘅呢个所谓嘅九龙新市镇，咁我相信佢所讲咧就应该系启德嘅北部，佢嘅觉得可以即系成立一个有工业嘅新市镇嘅。嗱，因为呢个报告书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咧即系比较模糊嘅地方嘅，就系佢成日讲嘅九龙咧系点解？我哋之前嗰集咧讲九龙发展，其实都讲过呢个模糊嘅概念啊，就系因为 新九龙嗰个概念 系啦，就系、是、究竟系讲紧咧系 间 加以南啊，定系九龙山脉？以南咧，咁似乎佢報告書裏邊咧，其實佢係講緊九龍山脈以南嘅，咁所以佢將九龍灣啊、觀塘啊呢啲地方咧，佢都會當咗係九龍嘅範圍嘅。喺個報告書裏面呢，其實佢都再加多一啲嘅注腳嘅，就係話呢其實呢冇建議發展新界嘅、啊、最多呢佢就認為呢新界係可以發展一啲呢有工業村嘅新市鎮。咁其實就佢講緊嘅呢就唔係我哋而家諗嘅新界，即係元朗啊、大埔呢啲，其實佢講緊嘅呢就係而家嘅荃灣同埋葵涌聚酒灣嘅。咁呢兩個地方呢，頭先我哋都講嘅，其實係有一啲嘅填海工程喺度嘅。咁而呢個填海工程其實好大嘅，填完海之後嗰個面積呢，甚至呢係九龍咧，界限街以南咧，仲要大嘅嗰、那个面积，其实系差唔多填多一个九龙出嚟吓。咁啊，预计咧呢笪地方咧，会系将来咧，即系集中咧，可以再更多人口嘅地方嘅。 咁呢个都系阿柏康俾佢所写嘅报告书啦，咁就都会将佢呈交俾当时嘅港英政府啦。咁政府又有冇跟住佢嘅报告书去实行到一啲嘅计划咧？ 嗱，政府就有跟到部分佢讲嘅意见嘅，例如咧，即系政府咧系54年咧就开始即系开拓观塘啦，作为即系一个有工业区嘅新市镇，即系呢啲都系佢其中一啲嘅谂法。当然佢冇即系 exactly 讲话，不如喺观塘啦咁。嗱，另外政府就真係跟佢嘅建議，就喺荃灣聚酒灣開始填海啦。而即係呢個都係好大嘅人口咧，會搬咗去呢笪地方。咁但係咧，政府同阿伯康比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是、政府其實係真係諗住發展新界嘅。其實好快喺50年代末咧，政府已經構思咧將沙田咧發展成為新市鎮。咁所以咧，當時其實最早期嘅一啲嘅即係新市鎮離開我哋所認知嘅市區範圍咧，其實就係觀塘、荃灣同埋沙田呢三個地方。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咧头先就一直同大家讲緊香港嘅战后嘅一啲城市嘅规划啦，咁点样去再根据住阿柏康比嘅报告之后再去发展落去呢？咁除咗我哋头先讲荃湾啊、沙田等等嘅地方都可以做一啲嘅开发之外呢，咁市区本身呢，我相信都系一个值得再去重新諗一諗，系咪仲保持返原有嘅嗰、那个狀況，因為即係市區本身就係一個比較擠迫嘅地方啦，就喺發展上面咧都會遇到啲嘅阻力嘅，就好似我哋即係喺個報告入面都有睇到啊，就係同啲軍事嘅都有啲關係嘅。 係啊，我哋話即係前嗰幾集我都不斷咁講到啦，即係軍事嘅力量係左右住香港嘅發展嘅一個大局啦。咁同埋一直以嚟都認為，即係可能交通啊一啲嘅各種各樣嘅問題咧，都係因為港島北岸嘅好多軍事設施咧而有影響。咁啊係點咧？咁個動不動軍部嘅奶酪咧，即係叫阿德公平。 其實佢咧嘅建議咧就係好似我哋之前建築二咁多集咧，成日問個問題，我係點解唔攞翻軍部啲地啊？咁啊，但係軍部嘅權力好大嘅，其實如果你要攞翻啲地咧，你係要同佢買嘅，即係你香港政府咧係要同軍隊咧買翻啲地。嗱，咁呢個就正係個報告書裏邊咧提出嘅一個建議，就係攞翻最大嗰兩個軍營，即係港島裏邊金鐘嗰啲軍部嘅用地啦，同埋喺尖沙咀裏邊嘅威菲路軍營。咁當然啦，報告書佢就唔會咁詳細去教埋，即係政府你點樣去籌錢去做呢樣嘢，佢只係提出呢個動議，咁就認 認為咧呢兩個決定咧其實係好緊要嘅，特別係咧即係佢就好提議咧就攞翻金鐘嘅軍事用地嘅。咁點解咧？就係佢睇到咧金鐘咧佢霸住咗咧成個港島北岸咧正中間嘅位置，以致咧因為嗰個軍營嘅存在咧，以致個交通咧好唔暢順啊。如果我要由中環西環呢邊去到東區嘅筲箕灣北角呢頭咧，我一定要經過金鐘嘅。而家咧就因為軍隊係霸住咗呢個地方，以致咧我哋得翻兩條路行，一係咧就全部車咧就逼曬去皇后大道嗰度啊，咁啊，所以形成咧交通成日都擠塞。如果唔係咧，你就要兜翻上山堅尼地道先至過得到。咁啊，得翻呢兩條路，一條就要兜上山，咁啊令到咧港島嘅交通咧非常之唔暢順啊。咁所以咧佢就提議我哋應該收翻咧金鐘嘅土地，第一就方便交通啦，第二咧咁大笪地咧就會令到中環嗰個商業中心咧嘅面積咧可以即係 double 咁滯啊。 咁我哋話軍事設施點解要移出，其實相當能夠理解嘅。點解？第一就係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話俾你知，大家係海軍加空軍嘅格局啦。咁你喺中環起個軍營，喺金鐘起個軍營已經冇意義噶啦，同以前完全唔同啊。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喺後來好多嘅歷史研究都講咧，就係話香港嘅安全喺五十年代之後咧，其實嗰個重心已經轉移咗喺所謂冷戰格局之下嘅美國嘅防衛嘅體系入邊嘅。成個嘅太平洋海岸嘅防衛咧，其實基本上交俾美軍負責嘅。英國咧，相對嚟講咧，都係一啲嘅本地嘅本土啲嘅巡邏啊、遊弋啊，以海軍為主嘅防守為主。咁所以反而咧，嗰啲海軍基地更加重要，即係喺出邊啲島上面做啲反走私啊嗰啲嘅為主。咁但係大型嘅軍事防備咧，其實基本上已經交咗俾航母艦啊、戰鬥群啊佢哋去做。咁大家能夠理解嘅，即係第七艦隊喺基本上經常都會停泊喺香港啊，或者喺台灣嘅海岸裏邊遊弋。咁你會見到嗰個嘅局面演。同戰前嗰個英國自己去要全方位諗防衛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嘅。 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始終都係報告書所講啦。咁政府有冇呢個能力去收翻咧？因為始終就算話嗰個防禦個功能可能就冇之前咁強啦。咁但係喂，始終笪地都係我噶嘛。咁我要將佢拱手相讓出嚟，咁會唔會都好大嘅阻力啊？ 結果在個報告書提交了之後的十多年呢才做得到這件事、政府呢在59年呢就真的跟呢海軍呢就達成了協議，就即以7-8萬呢買回呢下角道到去皇后大道的土地。其實當時對政府來說其實這個很多錢的、他都要分期付款呢才買得回這塊地、所以軍隊呢在60年代呢就慢慢撤出了金鐘、其實呢阿伯康比呢不斷強調要買回或者要收回呢金鐘的土地呢，其實除了咧，因為個陸路交通咧，被金鐘軍隊嘅軍營咧，即係隔斷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佢都有一個諗法嘅，就係話佢好希望咧香港可以起到一條海底隧道。而如果我哋喺金鐘嗰度咧，仲做緊海軍嘅船澳啦，又或者仲泊住一啲軍艦咧，咁我哋其實就起唔到嗰條海底隧道。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佢其中咧，即係成日都強調咧，即係嗰個海軍設施咧要搬走嘅一個原因。其實咧，即係香港嗰個格局咧，就係話我哋有個港島，跟住咧就有九龍半島，然後九龍半島連接去新界。咁即係話咧，其實香港島咧同九龙新界再喺新界再上去中国国内咧，系断开咗嘅。一直以嚟嘅交通咧，我哋都系靠咧船咧，靠渡轮咧去连接，即系香港岛同埋九龙嘅。咁喺30年代咧，油麻地小轮咧已经开始提供咧载车嘅即系渡轮嘅服务啦。咁呢个先系即系唯一嘅方法咧，点样令到香港嘅交通可以两地联系起嚟？咁所以夏伯康比咧就认为，即系建海底隧道咧系好紧要嘅，因为海底隧道咧就真系将香港、九龙、新界以至你再向北是可以连接起来的一个方法。 是当然也要讲的，就是阿伯康比认为要起海底隧道比陆上的交通工具肩负运输任务，也代表着汽车那个重要性已经慢慢超越了可能航运。在更早的殖民地时期根本就没有需要，因为航运的英国强航，他根本没有需要用车来做。之前我们讲交通的时候都讲过车的重要性，去到40年代很明显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交通工具。 係啦，而且海底隧道咧就喺英國，其實佢有起海底隧道嘅先例嘅。譬如喺30年代咧，喺利物浦同埋咧另一個城市即係帕肯希德之間咧，其實都有一條嘅海底嘅火車隧道。咁阿伯康比就認為咧，我哋可以參考呢個做法啦，即係我哋可以做一條海底隧道出嚟。不過咧，佢就認為嗰條海底隧道咧應該咧係好得意嘅。佢就話即係行車之外咧，其實行人咧佢都有咁樣諗嘅，即係佢呢個諗法啦，即係行路過海。不過當時可能冇諗過究竟空氣啊嗰樣嘢係點。 咁但係我又即係依家拗下頸咁樣講另外一個方法啦，有冇諗過係起條橋嘅呢？ 其實呢即係阿伯康比提出起海底隧道之後呢，政府呢就好有好嚴肅咁討論過呢個方案嘅。咁之後嗰即係十幾廿年呢，其實都不斷喺度傾呢樣嘢。咁、當然呢亦都有啲人呢好似阿傑你咁諗啦，就話喂其實唔一定要起隧道啦，不如起條跨海大橋啦。咁當時呢個呢似乎呢係政府認為呢非常有前途嘅一個方案嘅，其實真係好認真咁去諗嘅。咁、但係呢可惜呢最尾呢即係臨門一腳呢就俾民航處呢去反對，因為當時嘅機場係啟德嘅，佢就認為呢如果我哋起條橋呢可能對個飛機嘅航道呢係有所影響嘅。而且呢當時其實因為可能個當時工程個科技都唔係咁進步嘅時候呢，佢哋亦都擔心呢會唔會喺颱風嘅情況之下呢呢條橋係有安全嘅問題嘅。咁以至呢最後尾呢個方案呢都係唔成功嘅。 係當時即係如果要起橋呢都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呢就係好似澳門氹仔嗰啲橋呢，就係用一個高低差嘅方法呢俾啲船喺下面過啦，亦都有呢啲啲嘅開合橋嘅方式呢打開啲橋嘅時候俾啲大型嘅船去經過嘅時候做。咁其實就你話技術上係咪唔可行呢？可行嘅，即係 work 嘅。咁但係佢要起到咁高低差嘅話，可能飛機又真係會擋都唔定。咁所以呢一種嘅幾邊嘅交通嘅爭議，結果可能隧道可能係最干擾最少都唔定。 係啊，即係其實如果我哋以今日嘅角度呢，我哋都睇到港珠澳大橋呢就一定跨維港大橋就一定係冇問題嘅。不過喺當時嚟講呢，呢樣嘢唔係容易嘅事。咁所以呢即係來來回回呢點樣去連接港島同埋九龍呢，其實就反來覆去呢就傾咗好耐嘅。在阿伯康比原先的想法呢，其實他就一氣過想很多東西，他就認為呢即其實除了我們要起條海底隧道連接了兩地之外呢，其實他原本建議那個海底隧道的位置呢就是中環連去尖沙咀的、他又認為呢過了去九龍之後呢最好呢就有即一些的他叫電車的系統去連接埋海底隧道同埋個火車系統，以至呢好像生成一個交通的網絡，即最好就是一氣過連起曬去。嗱，呢個諗法雖然我哋最尾咧就唔係真係而家真係由中環駁去尖沙咀啦，我哋由銅鑼灣駁過去紅磡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諗法你見到都係做翻出嚟嘅，因為我哋過海隧道過咗紅磡之後咧，紅磡就即刻去即係連埋嗰個火車站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原意個 idea 咧都仲係喺度。 咁因為我哋之前咧開始講城市規劃嘅時候咧，咁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一啲嘅休憩嘅空間啦。咁就好似咧之前話，因為疫症啊，因為一啲人口太密集居住。咁其實喺嗰個年代啊，講緊係十九世紀末嘅時候啦，咁開始已經有啲聲音係知道，哦，喺規劃一個城市入面係需要有綠化空間，一啲公共嘅空間嘅。咁今次嘅呢一個阿伯康比嘅報告又有冇提出到呢個問題嘅咧？ 有啊，其實佢不斷咧就喺度批評咧，即係香港咧係嚴重缺乏公共空間啦、休憩場所啦，同埋咧一啲嘅文娛設施嘅，譬如香港咧只係得個大會堂，根本咧就冇其他嘅，即係所謂圖書館啊、博物館啊、美術館。啊！呢啲咁樣嘅文娛康樂設施嘅，嗱咁佢喺佢嘅報告書裏邊咧，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咧係可以成功咧收翻尖沙咀嘅威菲路軍營嘅話咧，其實咧個軍營咧嗰個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好大嘅公共空間出嚟嘅，可以將部分嘅地方咧留做公園啦，咁即係之後就真係實行咗啦，即係九龍公園啦。又或者咧，其實佢當時有一個比較有趣嘅睇法嘅，就話咧可以將威菲路軍營部分嘅地方咧做一個佢叫 paying field， 不過意思咧，我相信。他講的其實就是馬場，就是因為港島就是一個馬場，就是在快活谷，他就認為其實即九龍這邊都應該要多一個。他都有另一個提議的，就是如果不是在威菲路軍營的話，我們不如在沙田灣，如果填海的話都可以起個馬場。結果我們現在都見到是真的是照著他那個提議這樣做了出來。政府在1962年呢就同即係軍方咧，最後咧真係達成咗協議咧，就係、是、真係用窩打老道同埋新蒲崗兩笪地方咧，換翻咧威菲路軍營呢個咁大嘅地皮。咁但係咧，政府達成咗協議要攞翻呢個地皮之後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覺得個地皮應該點用嘅。有啲人就認為咁梗係作商業用途啦，你喺尖沙咀咁大笪地。嗱咁又有啲人咧就覺得，喂，不如起翻個新嘅九龍嘅大會堂啦。又有啲人咧會覺得，譬如中華廠商會咧就會覺得，不如我哋都需要一個永久嘅工展會嘅會址，因為嗰陣時即係工展會係非常大件事噶嘛。咁啊，但係最後咧兜兜轉轉咧，政府咧都係即係接納咧市政局嘅建議，將佢咧變成而家嘅九龍公園嘅。 咁咧喺我哋頭先嘅討論入面咧，都有講到關於一啲嘅人口 遷入香港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同樣嘅問題咧，喺今日嘅香港依然會發生。咁所以我哋不如就喺最後咧，抽少少時間出嚟咧，再去同大家去講下當年啊，喺講緊啱啱打完仗之後啦，都已經係考慮到有呢個問題啦，不斷咁由內地去輸入一啲嘅人口，即係當然嗰陣就冇乜嘅管制啦，咁啊今日嘅管制就會多咗啦，咁但係依然係造成一啲我哋話人口嘅問題，大家都依然會非常之關注。 係啊，即係呢個阿伯康比嘅報告書咧，我哋而家嘅眼光睇落去咧，最大嘅批評就係話佢低估咗香港嘅人口個增長嗰個幅度。咁因為佢成個報告書都係預計你係200万人噶嘛，咁但係咧，正如我哋頭先嘅討論啊，就係話佢規劃一個城市嘅時候咧，佢係諗嘅係個方法就係話個城市其實可以載到幾多人。嗱，咁呢樣嘢咧就同我哋而家咧好多時你見到即係香港政府嘅政策咧啱啱調轉嘅，政府就預計人口會去到幾多人，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我哋要 揾多啲地， 揾多啲地，填多啲海，起翻咗個新嘅島出嚟去載呢啲人，就反而唔係去諗究竟我哋現有嘅土地啊、現有嘅資源咧，我哋呢個地方咧應該可以載到幾多人。 當然我哋能夠理解嘅，即係由50年代咁樣嘅局面情況咧，其實香港政府本身最強項嘅就係點樣應對不斷嚟嘅難民，所以佢個心態係一個應對難民嘅心態，咁呢個可能係殖民地時期嘅心態。咁但係1997年當家作主都咁多年啦，就嚟都即係1997、1997都20几年，咁仲係一個抱住一個咁樣嘅心態去思考香港咧，可能就唔係一個即係當家作主嘅人嘅一個心態，係翻點樣去諗翻，點樣去建設一個更加好嘅城市，或點樣建設一個更加好嘅地方咧，可能先係管治一個地方嘅一個有效嘅方式。咁譬如話調翻轉講咧，喺80年代大家都會講下，我哋有家庭計劃啦，我哋要諗下，咦兩個就夠曬數啦，即係話你嘅家庭唔好太多人。咁但係一個城市係咪應該諗下唔好太多人呢？咁即係政府教我哋要家庭規劃，咁我哋有冇城市規劃呢？咁呢個可能係我哋要諗嘅一個問題，係咪啊？ 簡單嚟講，有冇啲嘅其他嘅例子或者海外嘅例子可以參考一下嘅咧？ 嗱，我諗個移民政策咧，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嘅。其實好多人即係譬如1997前後都移民咗去第二啲地方啦。咁嗱，每一個地方咧，佢個移民咧當然會有一個條件喺度嘅。嗱，譬如你要嚟香港投資幾多啦，或者你係有帶有某啲嘅專業嘅才能，或者係佢所缺乏嘅才能啦，咁咧你先至可以咧俾你喺嚟到我哋呢一個地方嘅。嗱，咁當然香港亦都有呢啲咁嘅專才嘅移民或者投資移民嘅政策啦。但係香港咧，我諗最大嘅同其他地方唔同咧，就係我哋係有個嗰個單程證嗰個政策嘅，就係我哋一定要接納嗰啲咧係嚟香港家庭團聚嘅人。咁啊，每日咧85个 quota 呢樣嘢就成日都討論噶啦。咁啊，呢樣嘢就可能係香港一個好獨有嘅例子啦。 係啊，前幾年咧就哈佛有位教授叫傅高義啦，咁佢已經討論過咧，就係香港嘅移民啊，同新加坡比較嘅話咧，可能新加坡嘅移民嗰個質素咧相對係高啲，因為佢哋咧實行一個好明確嘅精英嘅移民政策。咁要講翻啦，香港亦都有精英移民政策嘅專才啊計劃好多嘅。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亦都有依個以家庭團聚啦、老人家啦、小朋友啦，或者中港婚姻嘅妻子為主嘅一種嘅移民政策。咁呢個移民政策咧，同所謂精英移民政策咧，可能係兩種完全唔同嘅模式嘅一個政策。而兩種嘅移民政策咧，有奇怪嘅，即係話新加坡咧係有全權去控制入邊啲人可以被入嚟嘅自由嘅，咁而香港咧亦都有決定專才嘅自由嘅，即係可以決定邊啲專才入嚟，但香港咧冇決定邊啲嘅團聚嘅自由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見到咧有一個差異喺度，咁傅高義認為咧，人口質素咧就決定咧香港係永遠都會即係輸俾新加坡啦，即係咁樣。呢個係佢嘅一個睇法嘅觀點啦。咁我哋未必要同意。咁但係佢提出呢樣嘢背後所講嘅就係話，咦係，我哋應對一啲嘅所謂高質素嘅移民專業嘅人士，同埋應對以呢個團員嘅以啲要被照顧或者被供養啊，即係我哋喺規劃上咁樣去理解嘅一啲人。佢哋背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需求嘅，係咪？我哋要創造一個精英嘅環境，可能我哋要諗嘅係一個優質嘅社會規劃。如果我哋如果係要應對一啲定期特定嘅團聚人口嘅話，可能我哋喺公屋嘅安排上面咧，反而係一個更加重要嘅一個方向。咁所以呢啲嘅規劃亦都變成咗你要解決緊嘅係唔同嘅社會問題。咁可能唔知啊，即係咁樣長遠咁嘅發展嘅話，咁香港可能其實應該真係起更加多公屋都唔定。 係啊，所以即係雖然你講緊嘅咧，就係唔單止係個數量嘅增加，而係嗰個人口個組成嗰個問題啊。 呢個入面大家可以做一啲嘅思考啦。始終話香港同新加坡有個好重要嘅唔同嘅地方，就係新加坡的確係佢擁有自己主權嘅一個國家啦。咁而香港依家都係中國嘅一個特區嘅城市啦，可以咁講。咁而佢 好多嘢都唔係自己可以完全話得曬事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影響到呢個城市發展或者嚟緊嘅面貌啊，佢成個組成部分啊等等，咁香港係冇一個絕對嘅自由或者自己嘅話事權啦、啊，咁我哋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啊頭先咧阿卓然兄都開始講到一個嘅話題啦，就係同住屋都有啲關係啊，咁而我哋下一集咧就會繼續去講下嘅，就係咧喺戰後香港人面對住一啲嘅房屋嘅問題，而我哋喺城市規劃方面又可以點樣去解決。咁我哋下一個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啊，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繼續同大家講香港嘅城市規劃。下一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建築二，徐仲文、曾卓然、馮傑主持，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